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刘墉。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呢度系 HKPeanut.com， 我系谭文豪。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咁其实咧，之前亦都好多人都讲咗，即系以前啲人讲嘅时候咧，就好多人都当阴谋论啦，就系话高铁咧就系运兵用嘅。咁而我哋当呢样嘢系啦，我哋当呢样嘢系即系荒谬嘅阴谋论啦。因为点解咧？ 都唔系噶，我真心相信噶。尤其是谭博喺开台嗰阵时已经讲过呢样嘢。 系。咁就系呢样嘢咧，就系在于其实。如果你係睇翻嗰個那個政治大格局咧，你見到就係呢兩年啦，即係你會見到呢一年尤其係密集嘅，你見到所有香港嘅一啲政策嘅 agenda 咧，包括尤其係2030 plus 咧，呢啲嘢全部都係同呢個中港融合相關，全部都係同中港融合相關。咁尤其係而家我哋講緊呢個高鐵咧。喂，其实高铁系如果你系讲 economically， 即系你话符唔符合成本效益，喂赚唔赚到钱，回唔回本？咁其实而家佢就话啊，即系而家高铁咧就系交俾呢、這个港铁去营运噶啦。 喂，但系你认真睇下，喂港佢虽然话交俾港铁去营运嘅啫，但系港铁系唔佢系嗰啲高铁嗰啲造价嗰啲乜嘢咧，佢系收咗香港政府钱嘅。 收咗， 佢系从来冇谂过透过呢、這、一个通车之后嘅分成攞翻佢个本嘅。 佢冇，咪 咁亦即系话佢低温开始已经知道呢一个系政治工程 ，instead of 佢系用嚟赚钱嘅一嚿嘢啊。 一嚟咧，二嚟咧，就其实因为政府都身有事，都唔。会系要求呢一个港铁赔装，点解咧？因为其实你嗱呢一个港铁就包，即系其实你搞呢个港铁嘅搞呢个高铁嘅时候，当然系做咗咧勘探工程啦，系嘛？咁但系当然就系你见到呢几年嚟咧，政府其实系做一啲叫做系工程嘅咨询或者勘探嗰啲顾问啦，喂，好多嘢咧都系即系，其实你而家见到。政府做啲公顾问报告咧，好多时候都系先有立论，然之后咧就系、是、做一啲语言艺术。你个报告里边就做啲语言艺术去 justify 佢自己呢一个咧，就叫做长官意志。咁我哋嗰阵时见得比较最核突嗰个例子，或者系最广为人知嘅例子，就系、是、呢个吴佩莹事件啦，系嘛？呢、這个HKTV 啦，即系嗰阵时系港视，系嘛？即系究竟批唔批港视啊？俾唔俾排佢啊？屌你老尾，原来你自己同呢一个即系吴佩莹嗰间呢个顾问公司摸底。就要佢讲到明系而家嗰个竞争环境系唔可以即系接受多一间嘅电视台嘅，咁再包括埋之前呢、這个林郑搞个全民退保，佢又系叫人哋嗰间顾问公司改交过晒啲 地啊！你讲紧林郑嗰单嘢系更加大镬啊，因为佢系叫周永新就系唔讲一啲唔赞成全民退保嘅嘢，然后咧就俾人公开咗啊嘛，话佢咁样林郑咁样做系完全毁灭啊周永新嘅嗰个学术嘅 credibility 啊嘛， 即系咧就当佢系一个即系 尿壶， 唔系啊。即系我哋话你财经，你有财经演员啦。佢呢啲唔系嗱，即系当呢一个周永新咧，一个咁样嘅即系咁有地位嘅人咧，就变咗你嘅政策演员啊。即系而家你嘅咨询，即系咨询，即系做咨询啊，做专业嘅顾问报告咧，嗰啲嘢全部都变成政府嘅，即系呢一个叫做政策演员啊，系嘛？即系我哋要记住呢一个名词。喂，你而家系好笑嘅。咁你而家正如就系话。你見到啦，呢兩日話呢個政府即係無端端又搵呢個房協係咪去研究呢、這、一個呢、這個水泉澳以東南同埋呢 個馬鞍山芭蕉野公園同埋大欖公園嘅邊水 係啦，所謂邊水。